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年初七嘅夜晚啊，欢迎大家收听《建筑二》嘅节目噶。咁我哋咧喺呢度，不如同大家拜个年先啦，好唔好啊？卓然兄，有咩可以恭祝下大家？ 根据今日嘅主题咧，恭祝大家呢个老老畅通。 我就祝大家即系身体健康啦，呢样最紧要嘅。 系我就祝大家做生意嘅嗰啲啊，科如轮转啊，系咪先？咁啊，因为我哋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咧，咁就系咧讲交通嘅。咁呢个交通就系讲紧香港喺规划发展嘅时候咧，交通扮演住一个咩嘅角色啦？ 咁啊，讲交通咧，其实系讲紧咧人类对于对抗空间而又关时间事嘅一个努力。点解咁讲呢？就系话嗱，我哋面对空间嘅时候咧，无非两个可能嘅啫，一系咧就系横向发展，即系话咧将啲嘢横向；一系咧就中向发展，即系有咁高得咁高。咁大家知道咧，前现代咧要起一个高嘅建筑物咧，根本就不可能嘅，因为你住啊或者实用使用啦，同埋呢个技术上都不可行。咁所以咧，人类嘅早期文明咧，只能够系谂咧就点样向环发展，而向环发展咧，尤其系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咧，必然会面对到距离太遥远咧，土地无法使用嗰个问题。即係簡單講，極端啲來說咧，如果你嘅通勤啊，即係每一日嘅使用嗰距離啊，係要一日來往先可以到達嘅話咧，根本咧嗰個土地咧你係無法使用嘅。即係簡單講，你就間屋好靚嘅，但係你要往返一日先到嘅，咁其實你已經冇辦法喺嗰度居住。咁因為你嘅通勤時間已經係你作息嘅時間啦，咁樣。咁所以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話近代城市嘅發展裏邊咧，人類嘅能夠喺建立到一個咁大規模嘅現代城市咧，其實核心所在咧，其實就係交通啊。 係啊，其實即係如果冇咗即係交通嗰個喺即係過去嗰200年急速嘅發展咧，我相信即係而家即係全世界嗰個城市個面貌咧會非常之唔同嘅。嗱，喺19世紀中至到20世紀中咧，呢100年嘅時間咧，似乎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時段啊，因為有好多新嘅交通工具咧都係喺呢段時間出現嘅。而每一次咧有新嘅交通工具出現嘅時候咧，都好似帶嚟咧城市嘅發展或者城市嘅設計咧有啲嘅改變，因為一啲新嘅交通工具嘅出現。喺香港咧，我哋都見到即係類似嘅情況嘅。 香港嗱，依家有好多嘅交通工具嘅種類都仲有好多嘅。我哋話除咗一般嘅汽車之外咧，陸上交通工具仲有港島嘅一啲電車啦，咁或者係上山頂嘅纜車啦等等啦。咁呢一啲都係一啲唔同種類嘅陸上嘅交通工具啦嚇。咁當然啦，去到後期除咗鐵路之外，仲有機場啦、飛機啊等等嘅一啲更加唔同嘅交通工具，我哋可以見得到啦。咁但係啱啱講到就係喺呢啲新嘅交通工具都係喺初期嘅時候會多啲嘅種類，依家其實即係除咗話高鐵之外，高鐵都唔算係一種新嘅交通工具嘅種類啦，都係一種鐵路嘅，即係再快咗啫。即係依家係講緊點樣將現有嘅交通工具再去將佢嘅速度或者係佢嘅舒適度等等係再提高啲啫嘛。 超越到劃時代嘅就係60年代太空穿梭機嘅啫，即係最後噶啦。其實因為我哋海陸空或者深海嘅交通咧，其實1950年之前其實已經全部做到曬。咁就所以其实你话系咪有嗰个质变咧？就不算嘅，因為嗰個移動都係喺度。咁但係實質上嘅每一個交通工具咧，都會對一個嘅規劃啦，或者實質上嘅使用啦，係有變化。咁喺我哋建築嘅 scale 咧，每一個新嘅交通工具，每一個甚至乎高鐵一類型嘅小嘅變化咧，都會有顯現到巨大嘅差距。咁我哋一陣間可能都會講到，譬如地下鐵路啦，咁就衍生到整個翻天覆地嘅轉變。 不過即係拆開少少咧，即係而家美國咧就即係淨係咧研發緊呢個 Hyperloop 啊，就係話咧即係希望咧喺三藩市同埋洛杉磯中間咧起一條管，一條管道咁啊，高速咧咁啊，將一架即係 唔知乜嘢嚟嘅，喺一个交通工具咧，由即系洛杉矶就一喷就喷咗过去三藩市嗰度， 冇停站嘅， 听到卡文所 话喺即系系半个钟头内可以 听到听到卡文所讲，我都要更正嘅就系我哋仲有呢个火箭 backpack 嘅，系嘛？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亦都系个人化交通工具嘅一个想象咁。其实大家都讲紧，又将来可能某一日有可能都唔定。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哋暂时都系脚踏实地啊，都要处理翻我哋面对紧嘅交通问题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睇翻香港嗰、那个即系殖民嘅历史咧，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即系睇中香港都系因为佢嗰个港口，咁所以咧即系码头咧，其实就好紧要。香港成为咗即系英国嘅殖民地之后咧，即系好快咧，政府咧就已经将中环嘅地咧卖咗出去啦。咁其实沿住咧中环海皮咧，大部分买咗嘅地咧，其实都系用嚟做船澳啦、货仓啦，呢啲都系为咗即系贸易嘅需要咧而有嘅设施啊。咁所以咧嗰个航运即系海上嘅交通咧，对呢啲嘅即系船澳啊、货仓咧就非常之紧要。喺當時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咧，好快咧政府咧就即係起咗第一個即係碼頭，咁就係今日咧遮打花園嘅位置。但係咧呢個所謂嘅碼頭咧，其實好簡陋，根本就唔能夠即係用而家今日嘅角度去睇嘅碼頭，只係咧一啲嘅即係登岸嘅一啲嘅樓梯、一啲台階，俾啲人咧即係隻船泊埋嚟咧，你有即係梯級上翻岸嘅啫。咁但係咧，隨住即係香港成為殖民地咧，喺之後咧，好快咧就大大小小咧喺中環咧就起咗幾乎咧有30多个碼頭，但係呢啲都係嗰啲所謂嘅即係登岸點。 其實起一個碼頭難唔難嘅咧？即係有冇要考慮到嗰陣時唔同嘅水啊，或者係沿岸嘅地理啊？因為如果你話一個碼頭咁咁多商船嘅時候排住隊嚟，咁都幾係喎。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即係沿住海岸線，咁不斷咁起好多碼頭，其實又得唔得嘅咧？ 但我哋咁理解碼頭嘅嗱，喺自然嘅地理裏面咧，其實咧通常就係啲海灘啦，或者啲嘅石壁嘅。咁其實咧海灘登岸咧，其實係相当花费体力嘅，你掉啲嘢落海啦，或者你用啲船驳船啦，咁然后你要经过一个浅滩啦，嗰啲浅滩系不良于任何人系行动啦，咁所以你啲咁嘅登岸咧就系好缓慢，就系简单讲就系海军陆战队啦。咁如果你系啲石壁或者岩壁嘅话咧，你都无法登岸嘅。咁所以其实登岸点咧，从来都系啲船只，尤其系大型船只咧，里边咧面对一啲困难。咁如果听众有记忆嘅话咧，之前啲集数都讲过啦，其实中环早期嘅海港咧，那个水深咧又唔系咁良好嘅啫。 系啊， 咁啊，咁正经历过第一次中环一个大型填海之后咧，填咗出边稍微近岸啲嘅地方咧，那个水深先有所改善。所以我哋今日讲我哋维多利亚港广阔水深咧，这个美名咧，先至能够即系名副其实嘅。咁所以背后其实讲咩咧？就是、其实登岸点本身咧就系有需要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一个平整嘅修建过嘅混凝土嘅沿岸咧，船泊落去咧，大抵都可以上岸嘅。咁但系一啲嘅良好嘅登岸点咧，你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即系简单讲，你码头嗰啲员工咧可以做到上落货。咁要到咁嘅地步咧，就必须要有一啲嘅码头嘅设施。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导致之后咧，即系所谓有少少规模嘅码头咧，都系咧，其实喺海岸线里边咧再伸出去嘅。咁你先可以泊到船啦，亦都可以去到水深较为即系深啲嘅一啲地方嘅。咁第一个即系比较有规模嘅码头咧，其实就系卜公码头，佢就由海岸线咧伸咗出去海面咧，就有200尺长嘅。咁啊可以同一时间咧有4排嘅即系登岸嘅台阶嘅。咁咧即系有4只船咧可以同时间即系上落嘅。咁亦都系咧即系开放俾公众使用嘅。咁當時喺中環咧，除咗卜公碼頭之外咧，其實就有4个碼頭嘅，包括頭先所講嘅卜公碼頭啦、美利碼頭，咁啊當然同個美利軍營係有關係啦。皇后像碼頭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皇后碼頭，不過當時咧其實應該咧就係叫皇后像碼頭，因為佢嘅位置咧就喺皇后像廣場嘅尾，咁啊同而家我哋即係之前即係未拆之前嘅皇后碼頭，我哋覺得喺大會堂出邊咧就有少少唔同位置嘅，同埋最尾咧就有一個叫雪廠街碼頭，其實咧就係即係而家嘅我哋所謂嘅天星碼頭，咁樣咧喺中環咧就有呢個4个咧主要嘅碼頭存在 嘅。咁呢幾個碼頭係咪俾唔同嘅功能去用嘅咧？ 美利碼頭咧就應該就係同個軍營係有關嘅。咁啊，卜公啊、雪廠街即係天星碼頭咧，都應該係公眾使用嘅。但係皇后碼頭咧就比較特別一啲啦，因為咧皇后碼頭咧其實佢有一個功用咧，就係話當英國重要嘅官員或者甚至係英國嘅皇室咧嚟到香港，咁當時一定係即係從水路嚟噶啦。嚟到香港咧，佢哋就會喺皇后碼頭嗰度登岸嘅，因為佢哋一登岸咧，第一件事就會見到皇后 像广场里面呢那个维多利亚皇后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殖民的意味的，就是你来到第一件事见到的都是我们即是宗主国那个皇后像。 嗯，那这些码头其实讲紧落成的年份都是大概还是在十九世纪尾的时候，是不 是？是啊，譬如北宫码头呢就是即是1889年开始即是动工啦，1901年落成啦。皇后码头呢其实最初呢就是1899年起好的，但是呢当时最初那个皇后码头呢非常之简陋的，但是去到1922年呢才开始有重建啊，咁比较即係似样啲嘅一个码头。 咁当时呢我哋主要都係讲緊用海路嘅交通啦，咁而地点呢都集中喺今日我哋讲中环嘅一大嘅地方，咁而当时嘅维多利亚城又或者係香港嘅地方都已经陆续係发展緊啦，咁陆上嘅交通方面当时係有汽车未嘅呢？即係可能喺开埠初期嘅时候应该未有汽车喎，係咪？ 其实呢汽车呢要去到呢1910年代呢先出现嘅，咁所以呢喺1910年之前呢我哋有嘅陆上嘅交通工具呢其实不外乎几样嘢呢，第一就係台桥嘅桥，第二呢就係人力车，我哋而家即係淨係游客先会坐㗎啦，咁同埋呢即係马车，呢啲就係最主要嘅陆上交通工具嚟嘅。 係呀，我哋话呢几样嘢都係香港故事里面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譬如话呢桥同埋人力车呢其实喺实质上呢即係大家知啦，桥就係两个人抬嘅几个人抬嘅一个桥啦，人力车呢就係有两个辘嘅有人拉嘅一啲嘅车，其实佢哋都有分工嘅。咁我哋话呢桥呢更加多呢係上山用嘅，因为个坡道嘅问题呢用桥係上嚟会先至可行同埋方便嘅。咁但係你话喺横向嘅东西交通呢当时好多呢都係使用人力车去做嘅。咁譬如都有啲故事即係大家都讲嘅，譬如由东角即係铜锣湾位置啦，一直去到中环，咁你中间经湾仔呢，咁有两条路嘅，一条呢就係沿住山边啲嘅位置，其实嗰度呢就暗斜嘅。咁新填咗嘅即係啲嘅土地呢相对係平整啲，亦都有呢两条路嘅选择，咁譬如如果你行山嘅路呢就会贵啲嘅，你行平一路会平啲。咁当时留低好多呢一类型关于人力车夫嘅一啲嘅故事。当时好多嘅华人呢其实係做緊呢啲嘅工作。咁所以本身就好似我哋用个类比，好似今日嘅譬如小巴，其实佢哋都系一啲嘅行业同一啲嘅生计嚟。咁所以每一次嘅交通工具呢嘅诞生或者起呢，佢哋嘅諗法呢都系政府一直都有关注。 咁但係当时同依家嘅香港嘅面貌会好唔同㗎嘛。即係我哋依家就话有马路啊、行人路啊，咁未有汽车啦。当时可能系成个地方可能楼宇之间都系一啲普通嘅道路，咁然后啲车咧就喺当中就驶过，即系人力车又好，桥又好，都系行同一个路，甚至系马车可能都系同人系交集住一齐喺路面上面使用噶嘛。 所以咧，当时喺呢个维多利亚城嘅时候咧，即系佢冇一个好正规嘅马路，嗰啲马路咧都系即系用碎石铺成，而且都系好窄嘅。嗱，所谓最大型嘅马路咧，就系讲紧皇后大道，我哋都系讲紧咧话最窄嘅地方咧得15尺。最闊嘅地方呢可能都係得50尺嘅。咁但係裏面呢我哋有橋、有馬車、有人力車喎。咁點算呢？有好有趣嘅做法呢，就係話當時係冇一個所謂交通條例嘅。不過有一個規定，就係話呢如果你見到對頭車、對頭橋嘅時候呢你就要靠左。呢個就係當時嘅規定啦。同埋呢當時政府呢亦都要求呢，就係話如果你間屋是面对住马路嘅话呢，你就一定要挂灯，你一定要挂一啲灯喺个外墙嗰度，以至呢即係作为一个照明嘅功用，因为当时其实未有一个即係街灯嘅系统㗎。 哦，呢个讲緊係十九世纪末嘅时候，即係未有街灯去照明嘅。 係呀，我哋话其实灯呢本身都係一个好重大嘅花费嚟嘅。咁其实即係早期嘅时候都殖民地政府都曾经有諗过呢就设立一啲街灯嘅。咁但係设立街灯嘅时候就即係做嘅时候又发现呢太昂贵啦，係咪最尾亦都即係减咗啲街灯，力度效果都唔係咁理想。咁簡單講就係話，節目一開始都話即係克服困難啊嘛，黑夜晚嘅困難當然要克服啦。咁我哋話其實馬車夜行咧本身都係相當具危險性，咁所以夜晚嘅馬路咧其實絕對係不能夠人去使用嘅，即係人如果夜晚喺馬路行咧，隨時會出事嘅。 但嗰陣有冇分係馬路定係其他路？ 我哋 總之係 分 嘅道路咯。 我諗換到我哋睇到，舉個例去到二三十年代，咪有某啲我哋見到嘅相片，其實好多嘅道路都未鋪平嘅，即係我哋今日用沥青做 嘅一啲跑路係唔同嘅情況，同埋、都冇所，我都冇乜見到咩行車線啊，有啲嘅路都唔係咁。總之嗰個想像係原始好多嘅一啲嘅，我睇落就應該係啲泥嘅路， 係啊，碎石路， 係啦，係啦，咁樣嘅形式嘅路嚟。 係啊，咁所以當時咧，即係陸上，因為冇汽車啦，陸上嘅交通咧就好靠呢啲咁嘅橋啊、人力車啊，或者如果你有錢，你可能就有馬車或者牛車。 嗯、 但係咧，其實咧，幫襯呢啲嘅橋啊、呢啲人力車咧，都唔係平嘅。特別係咧，我哋之前咧成日都講嘅話咧，即係喺香港嘅有錢人咧，佢哋就中意住山頂嘅嘛，係山頂係啲即係高尚嘅住宅區。但係問題係咧，你上落山咧，其實都唔嘢少嘅。咁你冇理由咁尊貴嘅達官貴人就冇理由行上山行落嚟啊。咁佢哋好多時咧都會即係坐橋啊，或者即係坐人力車，咁啊個費用咧都唔平嘅。即係好似話咧，即係你上一上山頂咧都要即係2蚊嘅。咁當時咧都係一個好貴嘅價錢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上山如果是会不会之后有一些新的交通工具会出现去帮助到这班达官贵人上山呢？ 正因为上山呢，就是个桥费都不便宜，于是呢就开始有一些商人就兴起这个想法了，就说即是外国呢我们就见到有缆车的出现，即是 cable car 这些的出现，那么会不会可以引入香港呢？那他们就计过条数，如果我用2蚊去搭，即是每日用2蚊去上落山，那这个价钱呢，如果我们用来投资起即是缆车的话，其实很快呢就可以回本。那所以呢在1888年呢，香港就已经呢建立了这个缆车的系统。那就即是当时宣传的讲法呢，就是说即是10分钟呢你就可以去到山顶，如果不停站的话呢，10分钟就可以上到山顶。但是山顶缆车呢，即是这个做法，即是说我们安排一个行路轨这个交通工具呢，个做法呢就之后呢就喺即係港岛区呢就实施咗出嚟啦，我哋就开始呢有电车嘅出现。咁喺1904年呢，我哋就即係建立咗嗰个电车嘅系统，亦都系呢其实正確嚟讲系一个第一个呢即係集体嘅运输工具嚟嘅。 咁喺建设电车系统喺个路面方面，就会面对到头先我哋讲即係本身有人车争路嘅情况底下。咁但係我开始要铺设路轨啦，咁成件事或者成个城市个面貌系开始唔同㗎喇喎。 嗱，嗰个面貌当然系好大嘅唔同，因为你要俾到路轨，即系俾到电车嘅行驶咧，即系话意味住咧嗰啲路要拉直，吓、即系唔可以以前咧你马车、人力车行嘅时候弯弯曲曲嘅路都得嘅。咁所以咧就影响咗咧即系个路嘅规划，同时咧亦都令到政府咧去发现咧香港嘅路面咧其实个宽度唔够嘅。喺、最初嘅电车系统咧，有好多嘅地段咧其实系需要单轨行车嘅吓，因为即系根本就容纳唔到咧即系两个方向嘅电车去行。咁所以咧，其实有电车呢样新嘅交通工具喺即系市面上出现咧，其实你要做好多改动吓，你要拉直翻啲路，你要扩阔翻啲路。 其实相当复杂嘅，嗱，你几样嘢啦。第一个你要铺设一个路轨啦，吓，咁即系你要处理路轨问题啦。第二就系电车行驶嘅位置，如果大家有印象啊咧，其实而家仲喺内陆啦，但其实咧就喺海边嘅。當時其實是一些新填海的土地，咁大家都能夠理解啦。好多尤其是中環附近一度，如果佢唔係新填海的話，邊會有位俾佢起到呢？咁、新填海的土地，你要起一個都叫大型嘅一個電車系統都係有困難。第三咧就係、電車咧就要有電纜嘅。好啦，鋪設電纜嘅時候咧，你有好多複雜嘅因素你要考慮，即係你啲電纜點鋪啦，又點樣依靠喺邊啲建築物上邊啦？你可能咧嚟種種嘅困難咧，就亦都要去解決。咁喺呢種種嘅問題咧，牽涉到成個大嘅社區嘅規劃啦，係嘛？即係佢唔係可以話我起咪起咯，因為有好多嘅人咧就會參與喺其中。咁如我哋之前都所講啦，人力車夫啦，係嘛？佢哋都未必會支持你呢個咁嘅計劃嘅。同埋呢啲嘅因素之下咧，電車嘅建成都花咗唔少時間。 係啊，而且咧當時嘅電車咧就同我哋而家見到嘅電車非常之唔同嘅。其實個外形個樣咧比較咧似我哋而家喺三藩市咧見到嗰啲電車嘅嚇，即係好細格嘅啫嚇，咁嘅木頭做嘅，好細格嘅電車，但係咧咁細格咧，佢都仲係會分咗即係頭等同埋工人卡嘅，即係將啲有錢人同埋將啲普通嘅普羅大眾咧都係分開嘅。 即係頭先卡文講話要拉直條路，即係我即刻諗點樣為之拉直嗰條路咧？即係實際上係點樣做先至做得到呢？ 有所知咧，當時都分咗六個區域嘅，即係分住由東至西咁樣，最後就可以延伸到筲箕灣嘅位置啦。咁有呢個土地，譬如筲箕灣嗰啲就應該就唔係填海土地而嚟嘅，因為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好多土地都係比較偏遠呢個土地。咁話拉直亦都唔係全部能夠拉直嘅。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其實一直都講最大困難就係金鐘嘅軍營嘅部分。咁其實舊嘅電車嘅路軌咧，其實喺金鐘嘅軍營附近咧，其實係急速咁有一個挨近一個極限嘅彎。感觉咧，俾电车咧系要急速咁样转弯嘅，咁而喺嗰度咧都真系出过意外嘅，因为太高速嘅时候，成架电车系瞓咗到地下。不过喺双层嘅时候就唔系单层，咁所以面对依一个兴建嘅时候，亦都要谂翻就系金钟军营嗰个现况啦。中间其实以前曾经有一啲嘅大嘅弯角咧，必须要去回避嘅，咁所以电车嗰个规划建成咧，其实都系花咗好多嘅功夫啊，先至能够达成嘅。 係啊，咁其實咧，你頭先講個情況咧，喺即係殖民地政府初期咧，想即係規劃香港嘅道路嘅時候咧，不斷出現嘅就係咧同軍方嗰個爭拗啊，因為軍方咧就食正咗喺金鐘個位。咁如果我哋想發展一個道路網咧，即係由堅尼地城一路即係向東行到去筲箕灣，或者即係再過少少去到鰂魚涌嘅話咧，即係嗰段位置咧，即係其實就啱啱就俾軍營喺金鐘嗰個位置咧就截住咗。咁當時咧，其實即係無論係電車嘅規劃啊，或者係道路網嘅規劃咧，都係需要同嘅軍方傾好耐。 咁啊，即係仲有一個少少嘅趣事咧，就係到電車軌係真係起好嘅時候咧，原定大家以為依個人力車夫會反對嘅情況咧，其實冇乜真係出現嘅。點解咧？因為咧拉直咗道路咧，對於人力車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因為佢更加快咁送到人去啊嘛。而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嗰啲嘅人力車車夫咧喜歡咧將其中一個轆咧就塞入去電車軌度，咁咧就借住嗰個電車軌咧，就令到你好似咧喺條有軌嘅列車度行路。咁就慳水慳力，咁所以當時咧，因為電車嘅車軌永遠都係最平整嘅一條路，咁可以線到過去，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古惑嘅，就係即係啲電車行嘅時候，人力車又擋住啊中間咁，咁所以人力車嘅故事都係一個即係最靈活、最走位嘅交通工具一個故事啊。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咯噃，咁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就系香港嘅交通发展啊，咁啊点样影响到成个城市嘅规划？上一節已經講到電車已經在香港的土地上面見得到了，鋪設路軌、電纜等等都曾經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障礙，最後都已經成功了。但是我們今時今日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一般的不同來來往往的汽車，而汽車都要去到20世紀初的時候才在香港的路上面見得到。我哋香港幾時開始通行汽車嘅咧？卡文 嗱，有記錄咧就係話咧，就其實香港係去到1911年咧，先至真係有汽車引入咗嚟香港嘅。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可以即係擁有汽車嘅人咧，都唔係得啲野少嘅人啦， 係 應該係非常之有錢嘅人咧，係當時先至會有汽車。 我哋話早期汽車嘅發展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嘅。大家都可能聽過汽車有一個嘅動力單位叫馬力啦。咁其實點解係叫馬力咧？就係當時咧，其實相當多嘅人咧係反感係汽車嘅。點解咧？就係馬車咧先至係一個優雅嘅合理嘅交通工具，一個新嘅古靈精怪會噴黑煙嘅一個動力嘅東西咧。 好工人階級嘅，其實最初唔係一個優雅嘅交通工具，所以最初嘅時候，我哋點樣去令到人哋明白我哋汽車嘅動力呢？就係話佢係代表住幾多匹馬嘅力，背後就代表住你個牽引力係有幾強。咁就即係譬如你有三匹馬力，就代表其實你一架四隻馬拉嘅車。咁而四隻馬拉嘅車咧，代表一嚿尊貴嘅車，因為其實一般嘅平時喺街行嘅馬車咧，都係一隻或者兩隻馬去拉。咁就用咁嘅方法嚟推銷嘅宣傳去做。咁而我哋話最早嘅汽車咧，其實都係模仿咗啲單車嘅車轆嘅設計嘅。咁其實最早嘅汽車咧，都係前邊兩個巨大嘅一個單車轆啦，後邊咧係兩個小型嘅單車轆啦，由中間就係一個發動機，然後就係一個人喺上邊。同埋咧，當時最早嘅汽車咧沒有胎盤嘅，佢用一個非常之詭異嘅方法咧去處理嘅，有啲似咧電車嘅，即係話好似一個 棍咁啊， 其實是一個迴旋旋轉的一個流，咁就即係用順時針同逆時針的方式去轉動。咁而順時針轉咧就係轉向右邊，逆時針轉咧轉向左邊。所以咧係好反人類嘅，因為你要不停咁轉咧，佢先會移向右邊。但你要扭翻轉頭咧，先會轉向左邊。咁所以同你去駕駛嘅時候咧，個感覺你用胎盤嗰種自然嘅感覺係好唔同啊。咁所以你要不停咁喺度轉轉轉轉轉嗰個嘅扭動咧，移動嗰個齒輪咧，令到佢去轉向。咁所以呢啲早期汽車代表咧，佢引入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遲過電車好合理嘅，因為其實嗰個早期汽車都有一段嘅時間去發展，先成為一件可以或者今日講叫商用嘅一個交通工具。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最早期引入咗汽車之後咧，喺社會上咧，其實就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嘅。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喂，其實都係啲有錢人，好少數嘅人先至擁有到汽車啊。點解係啦？點解會因為即係汽車嘅出現係影響我哋嘅生活咁大咧？嗱，影響生活係啲乜嘢咧？佢哋會覺得汽車係件好危險嘅嘢，因為佢嘅車速咧係高過曬其他嘅交通工具嘅。咁反對嘅人咧，亦都會覺得香港都已經有一個即係電車嘅系統啦，我哋已經有公共交通工具嘅供应啦，咁点解仲要有汽车呢？而且咧，佢哋就觉得比较起电车嚟咧，电车你有条老轨去跟嘅，你知道架车会嚟，知道架车去边，咁但系汽车咧，佢好似即系点冇都得啊，咁觉得好危险啊。同埋咧，当时咧亦都有一个原因咧，就会觉得啲汽车咧成日都响安啊，好扰人清梦啊，即系佢成日都咁嘈喺个街度，即系一个咁少数量嘅尊貴人士擁有嘅嘢咧，影響咗佢哋嘅生活好多。即係政府唯有嘅做法咧，第一係咩咧？就係即係建立一個即係交通條例，例如有限速啦。當時其實好似係有即係規定咧，即係時間上你唔可以太夜咧使用汽車啊。因為即係頭先啊，我哋都有傾過啦，街燈都唔足夠嘅情況之下，如果夜晚用車更加危險。咁啊，慢慢咧，譬如有考車牌嘅制度啊，即係慢慢呢啲咁樣嘅交通條例咧，就喺香港建立起嚟。 同埋頭先都講到就係咧，本身條路咧，一來就人車交集啦，二來咧就係本身都唔係一啲好寬闊嘅路。咁當然可能係引入咗電車之後，有啲道路可能係闊啲嘅。咁但係始終喺道路方面未必係適合車輛行駛嘅，尤其是路上咁多行人嘅時候，咁路嗰方面規劃上面又應該點樣去幫助到件事推進咧？ 係啊，咁有咗汽車呢個咁嶄新嘅交通工具喺香港行走之後咧，你嘅道路嘅設計咧當然要改變啦，包括係咧即係道路嘅規劃，譬如你唔能夠即係太彎曲嘅道路啦，其實同即係電車嘅原理一樣啦。第二咧就係話個道路嘅闊度啦嚇，因為咁起碼都要對頭車行到啦，同埋咧其實點樣去鋪設嗰個路面咧都係有影响嘅，即系唔能够再好似以前咁咧，用啲碎石咁啊铺路面。咁所以咧，当时其实咧，即系有咗汽车之后咧，我哋都会为到汽车嘅行走咧，去改变我哋嘅道路嘅设计。 系啊，早期嘅汽车嘅想象同我哋真系好唔同啊！我哋睇翻好多早期嘅汽车嘅，无论纪录片都好啦，啲嘅复制品，佢哋洗翻出嚟都好啦。我哋话佢嗰个颠簸嘅程度系难以想象地严重，即系简单讲就系行一啲好似好平整嘅路都好啦，你整架车都系滚隆到不得了，然后系顿到不得了，即系佢唔系要验到汽车嗰种舒适，好似顺滑丝滑嘅种感觉。咁所以如果你行一啲好唔平整嘅路面嘅话咧，其实你系顿到完全不能驾驶。相对嚟讲，碎石系好适合马去行走嘅一种路面，系两种完全唔同嘅需求。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随住汽车嘅演变咧，其实马车或者可以骑马嘅香港嘅道路咧，系慢慢系有变化。 係啊，亦都隨住汽車嘅出現咧，其他嘅交通工具就要受到淘汰啦。因為如果一個咁高速嘅即係交通工具喺馬路上行走嘅話，其他人就有危險啊。如果你再即係用馬車，再用人力車啊嗰啲啊。 剛才講到啦，即係嗰個道路嘅設計有改變啦。咁喺道路嘅設計上邊咧，喺港島區又比較難咧去加闊條路嘅，或者嚇嗱，你見到而家其實港島都仲仍然有好多好斜同埋好窄嘅路。咁啊，相對上咧喺九龍就容易啲嘅，因為而家九龍我哋嘅發展就比較遲啲嘅，咁同呢個即係汽車引入嘅時間咧就相若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譬如喺九龍，我哋可以有即係利敦道咧係去到100尺闊嘅。咁呢啲係即係比較適合咧，即係車行嘅路咯。 嗯，咁但係始終港島嗰邊都要處理。如果本身條路唔夠闊嘅話，咁可以點樣處理咧？即係可行方法 係可行嘅方法咧，其實冇辦法嘅，就係、是、你要拆咗啲樓嘅。咁呢個咧其實唔係一件即係唔普遍嘅事啊。即係其實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咧，都好多時咧，即係因為開路嘅原因咧，而要拆咗啲樓嘅。 係路兩旁啲樓係成排咁樣拆曬 嘅。係啊，冇錯冇錯。嗱、香港嘅道路系統咧，頭先講啦，即係喺九龍嗰度咧，就比較容易啲去起一啲比較寬闊嘅道路。咁啊，當香港殖民地政府咧，即係攞咗九龍同新界之後咧，就開始就係開拓大埔道嘅。咁啊，最初咧就由即係旺角。就經過沙田去到大埔嘅，咁慢慢咧，亦都喺1914年咧，由大埔咧就去到粉嶺，咁成為第一條主要咧貫通咧九龍新界嘅道路。 我頭先講就係1911年開始先至有汽車啊，咁1899年已經鋪定路先，係咪預示到汽車將會引入？ 咁最初可能即係唔係因為嚇，唔係 因為馬車 係我哋話即係大埔道嘅鋪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就係廣福橋啊，即係今日大埔中間嗰度嘅一條嘅，而家已經唔成橋咁，但曾經嘅係一條渡河嘅一條橋梁。咁其實只係因為有咗嗰條嘅橋梁咧，先可以直通上去粉嶺嘅一個位置。咁其實打通咗新界東部嘅交通之後咧，其實成個嘅新界東部嘅面貌係有啲轉變嘅。嗱，我哋唔嚴謹嘅角度，大約略咁講啊，我哋話新界可以斬成東西兩邊嘅分隔。咁我哋話咧，新界西邊嘅族群咧係主要係多所謂嘅本地人，即係呢個引號，即係所謂新界原居民嘅村落啦。而新界嘅東部咧，更加多係一啲當時一啲客家人為主嘅啲客家嘅村落係分別喺兩邊嘅。咁我哋話新界東部嘅發展咧，整體嚟講咧係冇西部咁完善嘅，即係話人口裏邊咧，新界西部咧亦都更加多。咁而大埔道嘅一個咁嘅鋪設咧，就令到咧運輸啦，同埋個交通咧，又係得到一個改善。咁當時嘅貨運咧都得到改善。咁呢個係對新界東部發展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嚟嘅。 嗱，咁阿傑頭先問到咧，點解中未有汽車，我哋就要鋪大埔道咧？咁其實另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咧，就係話當殖民地政府攞咗新界之後咧，佢喺新界嗰個管治嘅中心咧，其實就安排咗喺大埔嘅。咁所謂嘅大埔利民府咧，就係當時政府嘅管治中心。咁因為呢個原因，你一定要即係開到一條路咧，係可以去到大埔嚇，呢個係緊要嘅當時。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日咧，我哋其中一条嘅铁路系统咧，其实都即系历史好悠久啦，就系咧，即系今日嘅东铁线啦。铁路呢方面又系即系几时开始？我哋话喺香港嗰度见得到。 嗱，其实咧，火车嘅发明咧，系相对咧比头先我哋所讲咁多样嘅交通工具咧为早嘅。喺欧洲咧，其实咧1804年咧已经发明咗蒸汽火车。 嗯，蒸汽动力亦都系工业化嘅标志啊，现代化嘅标志。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好早喺香港咧已经有一个咁样嘅讨论。话我哋咧系咪应该即系铺设即系个火车嘅系统？佢喺1860年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咁样嘅谂法。有啲商人，譬如怡和嘅即系大班咧，其实佢哋都提出呢啲咁嘅谂法嘅。咁但系咧，当时即系建立一个铁路系统，你都要集资。咁但系当时咧，即系其他商人就唔系好踊跃。但係呢樣嘢咧，去到1890年代咧，就再次重新咧喺香港嗰度傾啦。因為佢哋咧好希望咧可以建立一個即係鐵路系統咧，其實咧個目的咧係想駁去中國嘅鐵路系統嘅。嗱，當時喺中國咧，鐵路已經係即係啱啱開始係即係發展啦，而且咧見到咧好多咧即係外國嘅勢力咧，其實係想喺中國嗰度咧建立呢個鐵路嘅。嗱，最出名咧其實就係東北三省裏邊咧嘅俄羅斯嘅起嘅東青鐵路啊，當時。咧，即系俄罗斯同中国咧合作，即系觉得系即系佢哋慎防咧日本喺甲午战争之后咧，日本会入侵即系东北三省。咁当时咧，俄罗斯同中国咧就合作起咗一条铁路嘅。咁其实所谓嘅合作咧，其实就即系俄罗斯立咗呢个东北三省。嗱，因为铁路唔系最紧要，最紧要嘅咧就系话佢藉住起铁路咧，佢喺每一个站、每一个城市嘅站附近嗰啲地咧，佢都立晒嚟。 嚟發展，即係話你有個鐵路嘅建造嘅權咧，其實你有發展土地嗰個權。咁呢條東青鐵路咧，其實喺事後咧，即係喺日俄戰爭，即係日本同俄國咧打仗之後咧，俄國輸咗，咁輸咗呢個日俄戰爭咧，反而咧佢就將呢條東青鐵路咧就舉手咧就讓咗俾日本，咁所以當時咧日本咧係立咗呢條鐵路，就改為咧即係南滿鐵路嘅，咁雖然佢哋打仗係兩個俄國同日本呢兩個國家，但係咧輸咗嘅時候咧就將中國地方嘅鐵路嘅擁有權咧就讓咗俾日本。 係啊，其實就算係中國西南嘅雲南啊，同埋緬甸啊、越南啊，其實當時都係分別係英法兩國嘅殖民地啦。大家知道緬甸同埋就係英國嘅啦，而越南就係當時嘅法屬印度支那啦嘅一部分。咁其實兩邊咧都有爭相地嘗試去起鐵路同埋公路。大家可能會聽過好出名嘅田面公路啊，或者係中越嘅當時嘅一個有個起過嘅鐵路咧，都代表住呢啲嘅交通工具咧，其實係大家必須要起，因為話殖民地少不免咧，就係話物資資源同埋貨品嘅流通，咁所以呢個殖民地嘅建設咧，必須要有道路網嘅支持。咁啊，起翻條鐵路上去翻去延伸去中國大陸咧，都係好合理嘅做法啦。 係啊，咁咧去到1899年咧，都係由義和大班啊，雖然係另一個大班啦，就簽下咗咧呢個九廣鐵路嘅條約，咁就即係同中方嗰邊咧傾好咗，就起一條鐵路咧駁上去中方嗰邊嘅鐵路咯。咁啊喺1910年咧，呢條鐵路咧就落成啦。 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咧喺新界，其實可能係西面嗰個地域咧，係人可能聚居比較多啲啊，或者係喺嗰邊可能係發展得好啲啊。咁但係偏偏第一條鐵路咧係擺喺新界東呢個方向嘅，會唔會有啲唔係好方便咧？對於新界嘅人嚟講？ 規劃上嘅，等一間卡文再講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陰謀論啲咁去理解咧，即係歷史學者都會認為咧，即係係一條新界東嘅橫貫嘅港鐵路咧，喺實際執行上面咧係容易做啲嘅。咁嘅原因咧係我哋話新界西嘅鄉紳嘅力量咧係相對比較大啦，此為其一啦。第二就係話大家都有印象咧，新界土地嘅權益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裏面寫得好清楚。如果咧你係侵吞或者使用到原居民嘅土地嘅話咧，你必須要補翻個錢。咁而早期咧，《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後咧，其實英國已經好努力咁咧丈量新界嘅土地，亦都劃定咗邊啲嘅土地咧係原居民嘅所屬嘅土地。咁亦都係通過換契咧去做咗。咁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佢要大量使用新界原居民嘅土地去發展條鐵路咧，佢係困難重重，同埋需要咧補償好多各種各樣嘅麻煩嘅。咁相對嚟講咧，新界東部嘅土地咧係比較暢通無阻，同埋可以一條直路咧就可以去得到。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咧，就係同我哋今日起都唔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可以諗下就係我哋一直以為起條鐵路咧就係起一啲通向多人居住嘅地方啦，係 啦，方便嗰度啲人去。 但係咧，其實就算去到今時今日，你都會發現咧，起鐵路咧未必係通向人口密集嘅啲公區嘅，係嘛？就算今日起地鐵咧，都係通向啲更加方便起嘅，甚至乎啲空地嘅啲地段嘅。點解咧？可能實質上執行嘅方便咧，就比起咧服務人群咧係更加重要都唔定 啊！係啊，就好明顯就反映咗，即係當日嘅九廣鐵路嘅建立咧，其實最主要目的就係接上去大陸嘅啫，就唔係為咗咧服務咧喺即係香港即係新界啊，或者即係想喺九龍去新界嘅人口嘅。 即係商業考慮為主，即係方便翻 貨運嘅為主。 貨運係啦，海路可能已經去到九龍嘅尖沙咀，然之後就可以一個鐵路直上廣州，咁樣就已經係方便通商啦。 係啊，所以你睇翻咧，即係我哋而家有尖沙咀嘅鐘樓啦。其實鐘樓咧就係以前嗰個即係火車站總站嗰個位置，就啱啱喺成個九龍半島咧最篤篤個位，其實就方便咧，即係對岸喺香港嗰啲船，一過咗嚟，即刻就啲貨就上去火車，咁啊運上大陸啦。 係啊，即係但係鐵路嘅延伸出嚟嘅重要性就係後來佢都成為即係香港一條糧食嘅命脈啦。我哋話就到糧食嘅供應咧，後來都係經過鐵路去嚟，譬如豬啊，一啲嘅牲畜啊，都係咁樣嚟。咁而喺我哋早期嘅香港嘅想像裏邊咧，我哋翻大陸咧好多嘅人咧真係會沿住火車軌啊，即係當時冇一封閉嘅站喺火車軌面行，就沿住火車軌咧就行翻上去嘅。亦都成為咧，即係一個返回大陸建設祖國嘅一個想像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無數電影咧嘅結局咧，就係嗰啲嘅華人咧就行翻住火車軌咧，奔向一個光明嘅大陸嘅。 係啊，你講咧話即係火車咧，亦都係即係個糧食嘅一條主要嘅路線咧。令我就諗起即係細個搭即係東鐵線嘅時候咧，就成日聞到嗰啲豬車嗰啲味道，即係大家都應該有呢個集體回憶啊。 咁我哋又试下咧，将我哋嘅试点又由我哋讲紧啊九广铁路啊开始落成咧，摆翻喺今日我哋嘅香港啦嗱。今日香港咧都可以话系一个以铁路咧作为主要交通骨干嘅一个嘅城市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嘅成个嘅构思或者一个谂法喺成个规划上面，可能都会遇见嘅一啲嘅问题。 我先讲一个唔系好规划但系好文学嘅故仔咧，就系百年孤寂。大家听加西亚马昆斯讲拉丁美洲，当然系一个比较苦难嘅状况嘅时候，佢好重视一个火车嘅观念。佢话火车咧每去到一个地方咧，就完整咁改变咗嗰个地方嘅面貌。因为咧火车带动咗嘅好多好似文明啊，好 fancy 啊，好华丽嘅呢个发展，好多新嘅产品啊。咁当然喺百年孤寂嘅写法就系啲香蕉啊、罐头啊嗰啲唔同嘅嘢。咁而一带入去嘅时候咧，整个社区咧就为之一个大变。咁而旧嘅东西都退潮。咁令我印象深刻系近几年咧，就系即系呢个南港岛线同埋鸭脷洲，即系南港岛线鸭脷洲嘅铺设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新港岛线嘅延长，去到即系新界西环嘅啲部分。咁呢两个区域咧，都系可能系我唔知 Carmen 中唔中意咧，但我哋啲人文学者好喜欢嘅呢个老旧嘅区域啦。但系其实近几年咧，已经完全唔同嘅样貌啦。 嗱，香港係一個非常之顯著咧，即係用一個即係以鐵路系統咧為依歸嘅發展模式嘅，即係基本上咧，我哋成個我哋而家諗起嘅社區咧，其實就係個地鐵站附近嗰啲社區嘅。例如即係最經典嘅例子就係沙田啦嚇，咁沙田成個新市鎮咧都係因為嗰個即係沙田嘅火車站，咁佢個諗法咧就話由火車站一路向外伸延，咁就係即係連住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即係住宅項目，咁啊嗰啲住宅項目咧就用天橋駁埋曬，咁最後都翻翻去個火車站嗰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發展嘅模式嚟嘅。咁喺好多區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咁、那個好處當然係呢個係好方便啦，特別喺一個咁高人口嘅地方啊，你一個交通系統咧，當然係要係好緊要嘅。喺香港，咁地鐵係一個可以一次過承載咁大量人口嘅一個交通系統。咁所以呢個諗法咧，即係如果我哋話好處咧，當然係好嘅。咁但係咧，如果唔好處嘅咧，就係、是我哋今年過去嗰一年咧，非常之感受深嘅就係、是、當呢個即係最主要嘅交通系統 collapse， 即係去崩潰嘅時候咧，就全港嘅人咧都受到影響啦，係幾乎上癱瘓啦，翻唔到工，放唔到工，咁我哋都即係體味都好深。咁我哋係其實係咪真係過分依賴咗呢個系統咧，令到我哋好似冇其他嘅選擇咧？ 其實即係。我哋即係從旁觀者又好啦，我有啲嘅普通嘅朋友都係喺呢一啲嘅集體運輸系統裏面工作嘅，即係其實佢哋話佢哋嗰班次嘅密度已經提升到不能夠再提升嘅，即係車尾咧已經見到車頭嘅啦，因為其實中間可能只係隔咗一分鐘五十秒。咁其實你已經去到極限，因為再擺落去咧，你不如就起一架超長嘅鐵路，由頭到尾穿埋啦。咁成日代表啲咩咧？就係話我哋再真係。你可能依賴係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要再依賴都冇可能啦，因為已經到咗極限。 極限 咁而整個系統嘅 basic 咧，已經漸漸已經老舊，因為其實由七十年代末一直延伸，其實好多嘅一啲嘢雖然係不斷咁更新或者換，但係核心嘅啲部分咧，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去老化。咁所以點，但又唔停得，即係佢只能夠好短時間每一日咁做少少做少。咁所以呢個系統嘅隨住鐵路路線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嗰個系統嘅負壓。越越強，所以而家你會見到近一兩年咧，嗰個問題好嚴重咧。其實我嘅觀察咧係必然會發生嘅，即係我同身處其中嗰啲老友傾，佢都話係梗係咁嘅，冇可能唔係咁添，應該話。 我覺得其實有時我哋可能要破格一啲去諗，那個破格啲去諗就係話，其實點解要咁多人咧喺街度行來行去，即係喺街上行走 嗱、 呢樣嘢就係點解大家要喺街上行走，一定係即係翻工放工啦，係咪？ 都可以行街買嘢， 行街買嘢啦。咁但係翻工放工嗰段。即係 peak hour 先係最痛苦嘅時間。咁有冇辦法喺個城市發展嘅時候可以減低呢個情況？例如係咪而家真係會多啲人係 home office 咧？嗱，呢個唔知，即係好理念上就覺得會係，但係實際上大家都仍然要翻工。咁但係咧，可唔可以做一啲嘅改動咧？嗱，我自己就成日即係因為我本身係教書啊，咁我自己就成日都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就係話即係譬如大學係咪一定要喺市中心咧？嗱，如果大學好多間大學都搬咗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但係所有人都有宿舍，譬如所有學生都有宿舍，咁你可能一日咧就少咗幾萬嘅學生咧喺市面上咧要搭車。 車翻學放學噶咯、 嗯。 又例如而家政府咧係想將佢哋嘅即係政府嘅 office 咧搬過去，搬過去啟德或者九龍灣呢啲地方，咁係咪就令到可以即係政府帶頭先將嗰個商業嘅或者辦公嘅地方分散啲嚇，唔好集中喺中環金鐘嗰度翻工咧？咁我覺得呢啲嘅諗法其實可以去即係好啲嘅規劃嘅，令到咧即係個交通網絡嘅負擔咧唔會咁重。 嗯， 係啊，我諗香港真係交通問題，你問我影響規劃最深嘅咧，都係過海嘅問題嘅啫。即係可能我諗每一個市民或者聽眾咧，都能夠理解我講緊乜嘢嘅，即係話因為要過海，所以局限咗咧，你可以選擇嘅交通工具咧，其實就係巴士同地鐵。其實你冇乜可能㗎啦，其他嚇，比較少人真係會揀搭船，都可靠程度亦都冇咁高。咁結果係乜嘢咧？就係話當你通勤嘅時候，必須要過海嘅話咧，嗰幾個嘅點咧就會成為整個系統嘅痛點，即係你冇辦法唔面對住嗰個困難。咁其實而家兩邊咧，無論係隧道或者係鐵路咧，其實嗰個最麻煩嘅位置都係過海嗰幾個線索。咁點樣可以諗翻就係以前嘅舊嘅香港，可能以香港島為核心嘅位置，大家過海就係香港島去fulfill某啲。功能，但系而家系咪仲系大家都要翻去港岛区做一啲行动咧？其实系咪九龙区其实已经能够解决好多问题咧？因为九龙同新界通勤相对咧，你嗰个可以改变或者可以改善嘅地方系多好多，即系比起你困死咗喺港岛。咁翻翻去我哋早几集我哋讨论嘅巨大人工岛嘅问题系嘛？其实佢都系以一个连去港岛为目标嘅一个嘅设计。其實我哋會諗到呢樣嘢嘅，就係話當更加多嘅人目標係向住港島呢個咁狹窄港島北岸去諗嘅時候，或者向呢個地方通勤嘅時候，個結局係會好慘烈嘅，即係更加擠迫、更加難處理。 其實頭先就講到，好似船唔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一個方法，但係其實即係我自己都幾中意搭船嘅。咁船本身即係我都覺得佢有佢嘅好處，就係第一過海嗰方面佢唔使塞車啦，即係比較少聽到話船有一啲嘅事故啊，有啲咩信號故障啊，即係好少噶嘛。咁、 嗯、 當然可能同佢班次冇咁多有關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可以活用到船嘅呢一個交通工具，而幫助到大家喺過海去中環啊、港島區翻工嘅一個狀況嘅咧？ 但係船會唔會即係我唔係好熟悉啊？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個船嗰個成本太高啦？嗱、嗯，之前咧我哋都聽聞過，譬如話喺嗰啲即係愉景灣啊、馬灣呢啲嘅地方咧，好、嗯、多時都聽到話咩而家成日啲爭拗就話啲取消嗰啲航班， 因為少人搭， 因為少人搭啊，係令到嗰個成本好大嚇。 但係即係其實真正嘅問題咧，喺使用者角度咧，相當簡單嘅，就係船係好快，但係你行去船嘅位置咧，其實就係我哋話路面交通嘅痛點嚟嘅。你無論你係去灣仔北岸嘅會展附近咧，或者係中尖沙咀碼頭附近咧，你要去嗰一點咧，你要經歷過好多各種各樣嘅塞車先到得到。咁所以其實我同意你阿傑你嘅講法就係、是。如果你要促進渡海咧，其實咧渡海背後嗰個配套咧，其實而家係完全做唔到。 即係都係陸上嘅交通去配套，令到個碼頭係方便大家去搭船。 當你喺佐敦，你要經過海嘅話，你彌敦道點樣解決塞車咧？即係嗰啲嘢，你要去到個碼頭，其實你除咗行路，你冇乜計嘅。其實咁，但係你要行咁遠去，咁不如我坐足個地鐵啦，係咪？ 係咁坐得地鐵就費事 直接過海 咪咯，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係咯。咁啊我哋即係如果再延伸落去，仲可以講好多嘅，譬如外國有好多嘅例子啊，譬如係單車啊，都可以係一種好好嘅交通工具，甚至喺成個路面嘅規劃上面。單車都可以有佢自己嘅一個馬路邊嘅一個道路啦，咁但係我諗嗰個阻力會好大啦，或者係要思考到究竟香港究竟係適唔適合呢一種咧道路方面又點樣配合得到咧？希望之後嘅集數咧仲有機會同大家去討論得到㗎。咁今日我哋嘅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一晚啊九點至十點，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咧再約定大家再去講下香港嘅城市規劃嘅發展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